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内容是修炼基本功、条件与循环。前面几节啊，我们一起学习了列表、元组、字典、集合和字符串等一系列 Python 的基本数据结构。但是，如何把这一个个基本的数据结构串接起来，组成一首漂亮的代码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条件与循环。我习惯把条件与循环叫做编程中的基本功。为什么称它为基本功呢？因为它控制着代码的逻辑，可以说是程序的中枢系统。如果把写程序比作盖楼房，那么条件与循环就是楼房的根基，其他所有东西都是在此基础上构建而成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写一首简洁易读的条件与循环代码，对提高程序整体的质量至关重要。因为包含大量的代码块，那听音频的同学建议打开文稿同步学习，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正题。首先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Python 的条件语句，用法很简单。比如，我想要表示 y 等于 x 的绝对值这个函数，那么相应的代码便是下面这样的。和其他语言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在条件语句中加括号，写成后面这种格式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在条件语句的末尾必须加上冒号，这是 Python 特定的语法规范。由于 Python 不支持 switch 语句，因此呢，当存在多个条件判断时，我们需要用 else if 来实现。这在 Python 中的表达是 elif， 语法如下。整个条件语句是顺序执行的，如果遇到一个条件满足，比如 condition i 满足时，在执行完 statement i 便会退出整个 if elif else 条件语句，而不会继续向下执行。这个语句在工作中很常用，比如下面的这个例子。实际工作当中呢，我们经常用 id 表示一个事物的属性，然后进行条件判断并且输出。比如 integrity 的工作中，通常用0、1、2分别表示一部电影的色情暴力程度，其中0的程度最高是 red 级别，1其次是 yellow 级别，2代表没有质量问题，属于 green。 如果给定一个 id 要求输出某部电影的质量评级，则代码如下。不过要注意， if 语句是可以单独使用的，但 elif else都必须和 if 成对使用。另外呢，在我们进行条件判断时，不少人喜欢省略判断的条件，比如写成下面这样。关于省略判断条件的常见用法，我大概总结成了一个表格，你可以保存下来使用。不过切记，在实际写代码时，我们鼓励除了 boolean 类型的数据，条件判断最好是显性的。比如在判断一个整数型是否为零时，我们最好写出判断的条件，而不是只写出变量名。讲完了条件语句，我们接着来看循环语句。所谓循环，顾名思义，本质上就是便利集合中的元素。和其他语言一样， Python 中的循环一般通过 for 循环和 while 循环来实现。比如我们有一个列表，需要便利列表中的所有元素并打印输出，代码呢，我放在了文稿当中。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其实 Python 中的数据结构只要是可迭代的，比如列表、集合等等，那么他们都可以通过下面这种方式来便利。这里需要单独强调一下字典，字典本身只有键是可迭代的，如果我们要便利它的值或者是键值对，就需要通过其内置的函数 values 或者 items 来实现。那其中 values 返回字典的值的集合， items 返回键值对的集合。看到这里，你也许会问，有没有什么办法通过集合中的索引来便利元素呢？当然可以。其实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当中呢，还是比较常见的，甚至很多时候我们还得根据索引来做一些条件判断。我们通常通过 range 这个函数拿到索引，再去便利访问集合中的元素。比如下面的这个代码，便利一个列表中的元素当索引小于5时打印输出。当我们同时需要索引和元素时，还有一种更简洁的方式，那就是通过 Python 内置的函数 enumerate，用它来便利集合，不仅返回每个元素，并且还返回其对应的索引。那这样一来，上面的例子就可以写成如下。在循环语句中，我们还经常搭配 continue 和 break 一起来使用。所谓 continue 就是让程序跳过当前这层循环，继续执行下面的循环，而 break 则是指完全跳出所在的整个循环体。在循环中适当加入 continue 和 break， 往往能使程序更加简洁易读。比如给定两个字典， 分别是产品名称到价格的映射和产品名称到颜色列表的映射。我们要找出价格小于1000并且颜色不是红色的所有产品名称和颜色的组合。如果不用 continue， 代码应该是下面这样的。而加入 continue 后，代码显然清晰了很多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按照第一个版本的写法，从开始一直到打印输出符合条件的产品名称和颜色，共有5层 for 或者 if 的嵌套。但第二个版本加入了 continue 后，只有3层嵌套。显然，如果代码中出现嵌套里还有嵌套的情况，代码会变得非常冗余、难读，也不利于后续的调试和修改。因此呢，我们要尽量避免这种多层嵌套的情况。前面讲了 for 循环，对于 while 循环原理也是一样的。它表示当 condition 满足时呢，一直重复循环内部的操作，直到 condition 不再满足就跳出循环体。那很多时候 for 循环和 while 循环可以互相转换，比如要便利一个列表，我们用 while 循环同样可以完成。那么两者的使用场景又有什么区别呢？那通常来说，如果你只是便利一个已知的集合，找出满足条件的元素并进行相应的操作，那么使用 for 循环更加简洁。但如果你需要在满足某个条件前不停地重复某些操作，并且没有特定的集合需要去便利，那么一般则会使用 while 循环。比如某个交互式问答系统，用户输入文字，系统会根据内容做出相应的回答。为了实现这个功能，我们一般会使用 while 循环。大致代码我也放在了文章当中。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for 循环和 while 循环的效率问题。比如下面的 while 循环和等价的 for 循环，究竟哪个效率高呢？要知道 range 函数是直接由 C 语言写的，调用它速度非常快。而 while 循环中的 i 加等于 1 这个操作得通过 Python 的解释器间接调用底层的 C 语言，并且呢，这个简单的操作又涉及到了对象的创建和删除，所以显然 for 循环的效率更胜一筹。到现在我们主讲了条件与循环的一些基本操作，接下来我们重点来看它们的进阶操作，让程序变得更简洁高效。在阅读代码的时候，你经常会发现有很多将条件与循环并作一行的操作，例如文章中的代码例子，将这个表达式分解开来，其实就等同于下面这样的嵌套结构。而如果没有 else 语句，则需要写成另一种方式，我也放在了代码块中。举个例子哈，比如我们要绘制 y 等于2乘 x 绝对值加5的函数图像，给定集合 x 的数据点，需要计算出 y 的数据集合，那么只用一行代码就可以很轻松地解决问题了。再比如我们在处理文件中的字符串时，常常遇到的一个场景，将文件中逐行读取的一个完整语句按逗号分割单词，去掉首位的空字符，并过滤掉长度小于5的单词，最后返回由单词组成的列表，这同样可以简洁地表达成一行。当然这样的复用并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循环，比如给定两个列表 XY， 要求返回 XY 中所有元素对组成的元组，相等情况除外，那么你也可以很容易用复用形式表示出来，而这样的写法就等价于你可以展开多行来写。那熟练之后你会发现这种写法非常方便。当然如果遇到逻辑很复杂的复用，你可能会觉得写成一行难以理解，容易出错，那种情况下用正常的形式表达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规范和选择。到此呢，我们来总结一下，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条件与循环的基本概念、进阶用法以及相应的应用。那这里呢，我重点强调几个易错的地方。第一个，在条件语句中 if 可以单独使用，但是 elif 和 else 必须和 if 同时搭配使用，而 if 条件语句的判断除了 boolean 类型外，其他的最好显示出来。第二个，在 for 循环中如果需要同时访问索引和元素，你可以使用 enumerate 函数来简化代码。第三个，写条件与循环时合理利用 continue 或者 break 来避免复杂的嵌套是十分重要的。第四个，要注意条件与循环的复用，简单功能往往可以用一行直接完成，极大的提高代码质量与效率。最后呢，给你留一个思考题，给定下面两个列表 attributes 和 values， 要求针对 values 中每一组子列表 value输出其和 attributes 中的键对应后的字典，最后返回字典组成的列表。你能分别用一行和多行条件循环语句来实现这个功能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，也可以写下你今天学习的心得。